叶问，咪再成日闭目养神。我个名叫做伊神，你收过跳腾，我就有啲肥腾腾。你成日着长衫，我都有时着裙。叶问，你嘅日子已经来临，你家阵红到发紫，我要做埋你个 management。你有冇出过闪卡？有冇出过冷枕？我话比武招亲，你话当我勾痕。我想你教我武功，你又话对牛弹琴。咁多部戏你都有份，睇到我温温顿顿。叶问，我一见你我就会手震。叶问，你一见我就头痕。叶问，我已经长大成人。叶问你好啦啦，林教我用张折凳，我带你上掌门人。你小龙个龙啊，叶问个问，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长筋？ 喂，叶问，做乜咁快走人啊？